最近，本部设在尼日利亚的非洲地区同朝鲜人民友好团结委员会成立了庆祝金日成主席诞辰105周年筹委会，庆祝金日成主席阁下诞辰105周年斯里兰卡筹委会在科伦坡宣告成立。另外，俄罗斯联邦共产党阿穆尔州委员会和俄罗斯的全俄老兵社会团体战斗友谊滨海边疆区支部分别成立了庆祝太阳节筹委会。筹委会决定在太阳节之际举办各种政治文化活动来称颂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神圣革命生涯和不朽业绩。